提笔又是借报恨，如此无可不伤情，万里寻寻君情去， 美的铃声把作美也得语呀，怎当我这不断的相思拨不断情，纱窗棂点点悄然，心欲碎呀我落幕，生生是我梦难成。当啷啷，惊魂响子眼前起，冰凉凉彻骨寒从背上，孤灯儿照我人单影，夜空水花无灯，从古来巫山藏龙相望梦，我何以与梦情是梦不成，莫不是东塞兰塔三更夜，莫不是山秀难见午夜风，莫不是暗萧萧清闲门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方清心内怀恨，莫不是我幸心中少至诚，既不然神女天和不离落苦空叫我留了，今生 了方清此事长啊，贵殿早知道半途而废，又何必歇歇该兵权错付，轻易子悔不该，国事全凭你宗兄歇思量，都是奸子他把国无真冤枉，别说妃子你情仇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已绿，随风散却是雪坠天寒，似雨情，同林卫直等等的星眸，得知日好迟，战将欲披惨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江河已成清，又何以对清？最伤心，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梨花一盘情，我的妃子啊，一时不明，误害了你，好叫我追悔心情啊，一旧能太也迟过

想爱敬的美人不羡于 摔琴，这个是凡上篮出活的这几位啊，都是知音，更是内行。那么咱们就让刘传先生再唱《伯牙摔琴》。 此郎家回家